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，不求完美，爱得更远，要过得更好。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。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。 第十一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7号至9号在北京的顺义区召开。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，中国品牌战略已上升为国家的战略高度。作为中国自主品牌建设的思考者和参与者，第十一届中国品牌节以创新与共进为主题，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要求，更是驱动经济向更长期、更高水平、更好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。经典969泽林带你听资讯。最近北京地铁发布了消息称，从8月7号周一的首班车开始，地铁15号线、昌平线、房山线将实现新编的列车运行图，再次缩短列车的运行间隔。1号线也将加密晚平峰时段的列车车次，方便市民晚间逛街的返程需求。曾因为污染导致水色乳白、臭不可闻，拥有千年历史的萧太后河如今又亮出新景。经过一年半的截污治污和景观的提升，萧太后河朝阳段不但实现了截污，两岸还栽种了百米宽的林地，成为城区与城市副中心之间的一条生态廊道。经过半年的攻坚，开枪打洞和无证无照经营专项整治工作的成效显著，上半年共取缔无证无照经营3.6万户，销账率达到了63%，完成全年任务量的215%，整治开枪打洞2.1万处，销账率达到了69%，完成全年任务量的134%。 告诉我，多久没接受这邀请？

的安定到来、全家越看越是不明白，爱情电影一波三折，现在才告白、离开单身的海边，两个人的爱情，一个人浪漫，一个人难平。我爱你，有没有时差？你爱我，有没有长大？同一句话，除了一样吗？你爱我，有没有计划？我爱你，有没有退化？ Thank you.

实际上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。 上早点忘记，却爱回忆，下一段恋曲终要趴在上